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刘美英先生逝世一事，24号向他的灵前送花圈，深表哀悼。